中国前驻英大使刘晓明就任中国政府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刘晓明是资深外交官，工作经验丰富，熟悉朝鲜半岛事务。他担任特别代表的主要职责是协助外交部协调处理半岛的事务，将会与有关各方保持沟通合作，为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发挥建设性作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28度或者以上。预测本港地区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气温介乎23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中后期多云和有几阵雨。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53点，跌245点，总成交金额160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12点，跌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95点，跌31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232.2升14.2，腾讯控股613.5跌7蚊，美团298.2跌15.8，小米集团24.95跌7.5，盈富基金28.64跌3.6，中芯国际25.2跌1蚊，吉利汽车19.24跌1.46，瑞星科技44.9跌。是升5.05，中国平安90.9跌3毫，京东集团309.2跌6.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8，英镑10.692，瑞士法郎8.409，澳元5.927，加元6.197，新西兰元5.469，欧元9.245。每百日元对港元7.1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234。日经平均指数报29538点，跌229点。港金现价报1613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8.4美元，卖出173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意外事故先啦。咁啊，湾仔嗰度咧有涉及电车嘅意外啊，轩尼诗道西行线近住金钟道至到天乐里嗰段嘅电车服务咧系受到阻碍，不能够直去中环啊。咁啊，电车西行线去到天乐里咧就会改行天乐里嗰边噶啦。轩尼诗道西行线近住天乐里，因为有电车意外事故啦，电车西行服务金钟道至到天乐里段是受阻，暂时不能直去中环的。另外一宗意外就在九龙的油麻地加士居道，加士居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公主道桥底，因为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是收费广场多车一点。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去九龙龙尾在东港中心。其他的路面交通情况，九龙区太子道西西行线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去到太子道东近住富豪东方酒店段就比较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常德村，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今晚的日落时间是下午的6:42，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6:05。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我是斌神 ，Hello， 系啊，仲有我波成啊，咁就同大家讲，今日我哋会有呢、這个，我真系恭喜你啊， 冇错， 咁我哋亦都会喺最新一期中文高考龙虎榜嘅上榜单位嗰度咧，咁啊会拣选一啲音乐单位打电话俾佢，就会恭喜佢嘅，咁啊、yeah. 大家又可以望下我哋苏动音乐嘅 IG Facebook， 我哋将今期嗰个结果咧就摆咗上去，讲好似六合彩咁，我哋将今期嘅结果咧就 po 上出嚟啦，咁样， 大家可以上去望下啦，咁样， 系啦，有边啲嘅。单位上我哋打俾佢，甚至乎当我哋真系可能拣选咗嘅，同你想我哋打嘅系吻合咗啦，你又会想我哋同佢讲啲咩，问佢啲咩问题咁样样咧，可以话俾我哋听啦。 冇错，留言啦。咁啊，问下阿波成先，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请。 你觉得几多岁算系后生仔？你知噶啦，你知啊，斌臣我成日都强调自己系一个叔叔啊嘛，系咪先？即系。你同我年龄都相近，但我又想问一下， 一样， 差两个月咯，咁 系啦，其实我同一年出世嘅，我哋 我大你两个月咁样啦，咁所以我好想，即系喺对于斌臣嚟讲，我真系觉得自己系叔叔噶啦，我无论对住而家啲弟弟妹妹讲咧，即系十几岁读紧书嗰啲，我都话我叔叔嚟噶啦，即系唔系。都唔係後生㗎啦，咁樣即係都有隔咗幾個 generation gap 㗎啦，咁樣。我想問你自己心態上面，你覺得咩年紀叫做後生仔？ 我覺得25或以下咯。 哇！你個標準定得好高喎、啊， 我覺得差好遠啊，25打後。 係，我覺得30啦，即係30前我都覺得係後生嘅。30后即系好似你咁样， 或者你咁样， 系啦， 你唔好扭咗自己。 就开始唔、都好难叫得出口自己系后生仔啦，咁样咯。 我觉得有几个标准嘅， 系。 第一就系最直接身体状况。 我想讲啊呢个，你讲埋先，你讲完我就想带出我今日嘅重点。 25岁开始身体状况嗰个新陈代谢呢，唔知听緊嘅你有冇发现啦，我自己都好觉以前唔信，但亲身体验到25开始嗰种冇得咁容易通宵完第二日瞓几个钟呢好似冇事发生过咁啦。係啦，通宵完我当朝早六七点咁样先瞓啦，係要花更长嘅时间去复原嘅。咁我觉得呢一个系即系头先讲身体嗰样嘢反映后唔后生，而佢连带到咧系会喺你社交上面都会有影响噶。 系， 因为我最切身体会嗰个身体影响到咧就系我同我班中学同学，咁、 okay. 我哋成日都会聚会嘅。 咁、 以前我哋应该都去一个同学屋企玩啦，一个月去一次咁样，每次咧大家都唔舍得走噶，以前玩。其实冇嘢做过，成班男仔你打麻雀，但其实你打麻雀四个人，我哋有成十几个人喺度啦。其实你系唔会正经可以打到一圈牌啦。咁亦都有啲人会喺度打紧FIFA 啦。 系啊， 咁就不断轮换噶咯。打打下牌，第一，输咁多唔玩啦，跟住咧就走咗去打机，就换第二个人入嚟。其实成晚就不断处于啲咁嘅状况，咁有啲就喺度倾偈，咁大家咧系会唔舍得走噶。唔到天光，成日都话要食埋嗰个麦记早餐咧，先至系一个美好嘅完结。 系。 咁但系25开始咧，你会见到大家陆陆续续开始早啲眼瞓啊。 十二点或者一顶尽而家一点两点啦吓，都差唔多啦。 十二点零一点去到而家，大家30岁，12:01左右已经开始中眼瞓啦。 系啊。 咁仲有一样就系除咗身体会影响到嗰一个玩嘅时间之外咧。就是那个人生阶段了，因为去到近30已经有家室啦，有些有小朋友，有些有老婆， 即是你又想讲我啦， 你又是那个阶段不是针对不过又咁啱 fit 到你那个状况。 OK, OK, 所以你就是后生仔啊，我就是老人家咁样，而家我是叔叔咁样。 我又冇咁讲。 唔但是呢我好想讲就是身体状况呢样嘢呢，我想讲就是斌臣啱呢个 weekend, 其实就是琴日即是礼拜日我做咗啲乜嘢呢，我去咗行早餐。我六点钟起身食早餐，跟住然后约咗啲朋友去行早山。然后我已经我谂对上一次行山咧，系我做紧童军，我中学中二三嗰阵时啊，好多年冇做呢样嘢啦， 师傅。 跟住我去突然抽一条筋去行山，跟住我见到即都有好多后生嘅朋友啦，亦都有啲公公婆婆啦。而我冇行咁耐咧，我去行嘅时候，我发现原来咧。我嗰、那个我唔知系咪真系同年龄有关系，我 我行咗都冇十分鐘啊，因為嗰個斜路真係好斜，嗰個長命斜加埋啲樓梯，我斜下，我唔得真係唔得，你俾我唞一陣先。 好渣啊你！ 我話哇，點解咁耐冇行山咁辛苦？開始感覺到原來自己個身體狀況原來真係要調理啦，即係同埋要操啦。如果唔係個年齡係會令到你嗰個機能係真係開始慢慢退化咗，然後你見到啲公公婆婆又真係行得好快，然後啲後生仔女嗰一批又係行得好快，跟住然後明明我啊行喺佢前邊，行下行下變咗佢哋行咗喺我前邊，咁我就感覺到哇嗰種年齡嘅衰退，就令我的起心肝要真係操翻 fit。即係令嗰個自己身體嘅機能去翻近翻後生仔咁樣，咁然後咧都呢個係其中一部分。然後咧，我之後做咗啲咩咧？我行完山之後同朋友去咗飲茶，飲完茶我哋翻咗屋企打牌，打打下半路之後，我哋話點解我哋今日啲行為咧，即係啲行嗰啲活動咧咁中年嘅， 咁咩中 咁中年嘅咁样 吓？唔系喎， 行完早餐饮茶，饮完茶跟住打牌、哦，即系你唔会见到后，即系起码我后生嘅时候唔会系咁嘅生活节奏咯。 我觉得咁样先至后生、哦， 系咩？你觉得咁样系后生？ 因为如果系中年啦，我叫做即系用翻头先体力嘅嗰一样嘢做个标准啦。 系。 行完早餐咧，食完嘢应该会开始攰翻，佢应该瞓晏觉，而系晏昼唔会安排任何活动啊。 哦，都系嘅。 但你仲可以安排到打牌，即系你谂埋晏昼有节目，其实你嘅精力都颇充沛。 但系你知道打牌嗰样嘢好神奇噶嘛？打牌系另一个咩嚟噶嘛？另一个状况嚟噶嘛？一有牌打你就精神噶啦嘛，个人 就好似填翻第二个位一样。 即系如果我哋本身饮完茶系去做其他嘢，例如去睇戏嘅话，咁肯定瞌着嘅。但系打牌就好精神咁样咯，但系你会唔会系即系你有冇一啲咁样嘅活动上嘅安排，已经开始发现自己唔同咗啦？即系同后生嘅时候系 我唔做 运动 已 经， 我直情唔去打波已经系一个标准，话俾大家听。好啦，我都系有时间，不如唞下啦咁样。因为以前我记得。同啲中學同學 keep 住有隊足球隊啦，咁其實而家都有一隊籃球隊嘅咁。 O K， 咁足球隊嗰邊我好記得曾經試過踢完波 weekend 嚟嘅，其實都係幾年前嘅咋，晏晝踢完波，踢到身水身汗，踢完之後因為你要喺街場跟隊，你話就話 spend 喺嗰度四個鐘咁啦，其實你實質踢可能只係得個零兩個鐘，你等嘅時間多過踢噶嘛街場。咁嗰次我記得差唔多踢到，我諗你兩點去到六七點啦。咁大家夠鐘啦，大家都要食晚飯散場咁。然後圍內有幾個同學，包括我都覺得，咦，好似唔係好夠喉，今日啲精力咧係未發曬出嚟，跟住就諗緊啦，仲有啲咩可以做咧？不如去游水。 咁哇，年轻真好，呢个系发生喺咩年龄嘅事情啊？嗰阵时几多岁啊？ 其实我谂都系四年前，五年前咗、哦，即系廿五六嗰段时间。 嗰阵时都仲系好 fit 嘅，廿零岁嗰阵时仲系哇，系玩全日噶嘛，你系廿四小时都去玩都冇问题噶嘛。 系唔想咁早翻屋企啦，嗰个心态就系、是。于 是乎，我哋真系计埋我，你当有三四个人啦。咁我哋踢完波咧，就翻屋企攞泳裤，就去游水，游完水真系放晒电啦，先至食晚饭。我就覺得呢啲安排咧，就似係嗰種比較熱血啲，我先以為係咧熱血啲，唔識停嘅嗰種狀態嘅後生咯。 但係你頭先話嗱，即係我哋討論緊呢一個，即係到底幾多歲仲算後生仔呢個問題啦。頭先我哋講咗就係第一就係身體嘅機能啦，第二就係可能係家庭嘅狀況，就係、是、你結咗婚未啊，或者你嗰、那個愛情啊係穩定未咁樣啦。除咗呢兩個條件之外，你仲有冇覺得一啲乜嘢嘅嘢嘅事情係影響到你仲算唔算係一個後生仔呢件事情呢？ 我覺得愛情上面都可以有一啲嘅 criteria。如果後生嘅時候拍拖，應該就係好想揾好多節目。係啦， 哇！呢一個我又覺喎，係啊， 因為呢以前呢係啱啱同我太太拍拖嘅時候，每個星期呢都會諗到好多嘢去做，即係好多好繽紛嘅地方你覺得係要去啦，你要去玩啦，跟住然後又 即係嗰期新假期講啲咩，我呢個禮拜六就應該要去啦。 yes, 即係新假期有咩講生活嗰啲呢，啊邊度有邊個展覽不如去睇下啦，嗰、那個好奇心好大嘅。啊，系啦，即系我觉得好奇心呢样嘢都系，因为咧去到近排就啱啱头先我讲咗啱啱星期六啦，我又讲下我星期唔系讲咗星期日啦，头先 系星期六， 我讲下星期六点过啫，系我星期六咧，我一起身，我太太问喂，今日有啲咩可以做？去边可啊？唔知喎，是但啦，攰喎，去尖沙咀咯，咁样又唔好啊，咁样，跟住去旺角又唔好啊，咁样，跟住最后去咗东涌嗰啲欧岭嗰度啦。哇！跟然後再諗翻，我嗰日就係 exactly 諗呢個問題，就係點解細個廿零歲嘅時候係諗到咁多活動去做，而家搞搞下咧，你對咗好多事物係失去咗個好奇心啊！因為其實假期真係覺得攰啊，你想留喺屋企度休息啊。 係啊，多咗，我覺得一切源於喺我身上，我覺得就係個懶字同個攰字咯。當你懶字同個攰字喺呢個生活生命當中放得好大，頭先講嘅所有嘢其實你都會唔想做嘅。 冇錯冇錯， 拍拖你唔會想好複雜啦。 嗯嗯， 跟住你唔會想去做咁多運動啦，好多諸如此類嘅藉口。 我首先一定要澄清一樣嘢，絕對唔係因為拍得拖耐而懶咯，一定唔係因為呢個原因咯。 跟以前你安排好豐富嘅節目，我覺得唔再後生嘅其中一個感覺就係你拍拖嘅時候，哦兩個人得啦，其實坐低喺度睇成日戲， 飲杯茶咁樣咯， 唔想同人逼，即係比較現實啲啦，冇再咁童話世界嗰啲，我就覺得叫做甩咗後生。 覺得個燈飾好靚，我哋今日去打卡影相，唔好搞啦，好多人啊而家咁樣。咁但係我都要講樣嘢安慰翻大家，就係、是。我 check 翻呢一個以一個社會標準去計啊， 有嘅， 有嘅，四十歲啊都仲可以攞到結清嘅，所以我哋都仲有十年時間嘅，應該 都可以叫後生， 都可以把叫做年青人咁樣嘅嚇，大家跟住呢個結清嘅標準，希望佢唔好騰前啊之後， 冇嘅，如果你跟啲標準有排玩啦，六十歲先中年啊嘛， 係啊， 之前嗰個標準。你跟呢啲嘅话， 中年就退休啊，讲出嚟几好听啊， 几长青啊，你谂下系咪？好啊，我醒起仲有一样嘢咧，爱情上面咧都有唔同嘅。讲一句爱到死。后生嘅时候，爱情应该系会嗰啲好轰烈啊，惊天动地嗰啲嘅，但系咧年纪大啲嘅时候咧就唔会咁啦，追求啲细水长流就唔似呢一首歌嗰啲咁青春咯。还计清楚有重担替你放低，还计清楚要抱抱你身世，计清楚再贵，承诺很矜贵，未来陪着空像或智慧，诚诚实实与你一世。 谁起个誓，愿浪漫一世，亲亲你，亲亲一世。 界很坏，谁在叫你乖乖？到处很荒诞，更要高呼爱到死，死到对梦想生理。Ooh, baby, for all your love, I promise, 相送怎爱相砌？望爱的因你是你。Ooh, baby, with all my love, I promise, 天天怎信天梯？我信的都送赠你。为情发梦，有谁陪谁曳？为情无言，有谁陪谁起个誓？有谁陪谁挥？为谁无言？有谁陪谁起个誓？愿跪下来亲亲你，亲亲一世。 我觉得可以试下做一个 test 嘅。 咩 test 啊？ 你幻想一下，你嘅另一半突然之间同你讲话，我会爱你一生一世嘅，即系未计拍诶结咗婚嗰啲啦。你有咩反应呢？如果你觉得，唉，顺住先啦，或者你觉得都冇乜 feel 嘅话咧，你就唔再后生。 即系点啊？应该觉得哇好 sweet 啊咁样。 但系嗰啲就仲后生。听个 Era 嘅 partner 作品叫做 I Promis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宣布现有的社交距离措施延长到今个月28号，并计划以疫苗气泡为基础，逐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在新安排下，如果食肆员工全部已经接种第一剂疫苗，所有客人使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食肆每台人数上限可以由现在的4人提升至6人，堂食时间亦都可以由晚上10点延长到午夜12点，但食�肆容量维持在50%，宴会人数上限20人亦都不变。第二阶段是所有员工完成接种两剂疫苗，顾客已经接种第一剂疫苗，全部使用安心出行，食肆就可以划出特定范围，每台人数上限可以增至8人，宴会人数可以增至100人，堂食可以延长到凌晨2点。第三阶段是员工已经完成接种，以及只是接待已经完成接种两剂疫苗的客人，每台人数可以提升至12人。政府豁免本港居民14日检疫的回港易计划，今个月底起会由广东扩展至其他内地的省市。由五月中起，亦都会推出来港易计划，俾香港居民以外的内地人士无需14日强检来港。政府又计划来自低风险地区，包括新加坡、澳洲和新西兰的抵港人士，如果已经完成疫苗接种，强制检疫期可以由现在的14日减至7日或者更少。中风险地区的抵港人士完成疫苗接种之后，强制检疫期可以由现在的21日减至14日或者更少。而已经完成接种的本港居民可以参加由特区政府和海外政府磋商设立的旅游气泡，或者外国政府主动提供给旅客的减免检疫期旅行公干活动。粉岭公路前年一架九巴撞树，导致6死39伤，涉事九巴司机被控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被告在区域法院认罪，案件押后到今个月28号判刑。车厢内的录影片段显示，被告在驾驶期间曾经多次用右手触碰面部，法官质疑被告的行为是不是为了令自己提起精神。辩方说被告未能够记起当日发生什么事。辩方求情的时候说，被告现年57岁，事发之后被停职，因为今次事件感到十分羞愧，在保释期间不愿意出街见人，并愿意就事件接受一切惩罚。 中国前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就任中国政府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刘晓明是资深外交官，工作经验丰富，熟悉朝鲜半岛事务。他担任特别代表的主要职责是协助外交部协调处理半岛事务，将与有关各方保持沟通合作，为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发挥建设性作用。天气方面，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气温介乎23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中后期多云同埋有几阵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新界元朗嘅十八乡交汇处，因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咧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十八乡交汇处一带咧交通比较繁忙噶，车龙排到近唐人新村交汇处。咁就系元朗嘅十八乡交汇处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咧近住十八乡交汇处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喺唐人新村交汇处。至於較早前在加士居道去大角咀方向近公主道橋底的意外已經清理好，封路重開，車龍一帶消散，現在龍尾去到東九龍走廊近新路街。另外在軒尼斯道較早前的電車意外亦都已經清場，電車西行線近金鐘道至天樂里的服務已經回復正常。隧道方面，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去到近演藝學院；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的龍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交通暫時正常。另外，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入口東行的龍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對開。獅子山隧道九龍入口窩打路道去獅隧的車龍排到油站。龍翔道西行去獅隧龍尾近黃大仙中心。路面方面，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交通繁忙，龙尾在兆辉台。九龙方面，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启业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近德宝花园。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接近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油站。城墙道去荃湾方向近盈辉台一段的交通而家都是比较繁忙，龙尾在明爱医院。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3号干线7号码头去荃湾、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和天水围天盈路去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至96.9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没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钟哥，乜嘢事啊？晨光第一线几个主持，你觉得佢哋表现点啊？ 崔杰同进步神速，亚奥转数够快，林慧多才多艺，白元浩勤力尽责，个个都100分。 咁你俾自己几多分啊？ 我梗系， 你唔会俾自己满分啩？ 我冇100分，佢哋有，咁我咪即系做得差过佢哋？ 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喂，波成啊，你琴晚有冇睇嗰个 live 啊？个 crossover 黐线噶！ 有林家谦、冯允谦参与喺张敬轩个 live 嗰度嘛。何止个 live crossover 黐线啊，新歌都黐线。无论是幕后的音乐班底，甚至乎个 MV 都是靓到黐线的一首歌 ，Sweet Escape 啊。 某个他真与假，顺利都分得到，醉了吗？上我家，欢意皆大，回下仰慕，多于皮窝跟我跳舞。Let it flow on a roll， 幸福不需急躁，越是被诱惑，容易 oh no， 手中配上上弹我。先带动、哦，这晚气氛最好。哦、Baby， 别再等，嘴唇别呼吸，黑夜若太黑，谁爱上厄运？ Greatest Darkness 啊，继俏郎君之后，轮到呢一首 Sweet Escape 派台啦。 不不怕焦点放空，这段是大抱拥，街坊身体接冻，将你我冰封街冻 ，Body to body all day， 全部解开啲漏都 OK。You wanna let's go other way， 从这个世界永远抽离。Oh， 放任，寂寞飙火，抱紧，快乐太陌生，为何沉沦伤心？ 作品合作的单位包括有 Ted Tong 和 Delta T。 接下来这一首合作的单位都有一个名字，我觉得挺值得留意，姜涛生日派台作品合作的那位朋友叫 Garrett T。 仍多么的想敬重你吧，然而一本通书你没有放下，咸丰的标准已落伍吧，潮流能指疮疤，为何要照你风格练提琴，还按你伟大指引学我问，抱歉我决定不知任何人，你被权无位强执，凭我两脚都可以飞行，谁话稀罕你风尘，大师班好得很，不过他非必需品，我有天生的金粉，不要哭得这么紧。流行推翻经典，靠大脑碰撞，河水相汹涌，背后要浪，

绝色一难过，无助。千百岁，皮骨封印着流血。明天，人挥不舍你的带名，留低什么的一个生命。 嘅呢首《千世书》，唔单止用音乐记录咗呢首歌，仲用一个动画 MV 将一个故事串联起上嚟。接落嚟嘅 Candy 孙都一样啦，一连几首派来作品咧，都用太空人头盔呢一个象征意义串联个故事。 静默逃避，想躲在梦里。怎找到知己？怎匹配未到的年纪？猜测我想要注视，想要故事编制出手尾。那位怎批判脆弱是刻意？ 眼睛，欲望还滋养着天地，孤增有心机，淡淡描述每番元气。尽管我不要注视，不要故事默化或再未，那位怎耻笑我离奇，不顾忌。 Candy 孙嘅派台作品《白味》，喺呢一个世代，我谂最荒凉、最难应对嘅，应该就系一啲尖酸刻薄嘅留言，而佢应该选择咗用呢首歌嚟回应。 谁人无事挑过来，留言赞我高音吗？难忘我比赛对白，网友别怪他。谁人繁忙转过来，留名算我很假吗？齐来吃刀削面吧，长谈内心的想法，不讲之间，这餐用来再感受我吧。 听过有胡鸿钧的新派台作品，作曲有徐纪中，作词钟雪，编曲监制有苏道哲，歌名叫做《整亲》。 A.C. 省高等法院进行的引渡诉讼程序，孟晚舟表明愿意补偿汇丰合理的成本和开支。日本东京都新增306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累计126,284人染病，重症患者增加至42人。继大阪等三个府县之后，东京、京都和冲绳三个都府县都开始实施防止疫情蔓延等重点措施。核心对策是民众避免外出和要求餐饮店缩短营业时间。首相菅义伟在众议院一个委员会会议上就大阪府内的疫情表示，同一月再次发布紧急事态宣言的时候相比，现在的情况更加严峻，强调会致力防止疫情扩大。至于现在的疫情是不是属于第四波，菅义伟再次否认，表示从全国范围来看尚未形成巨浪。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28度或者以上。预测本港地区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气温介乎23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中后期多云和有几阵雨。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元朗十八乡交汇处一带的交通，之前十八乡交汇处那里因为有意外，影响到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就非常多车的，虽然意外事故刚刚清了场，但是仍然是多车的，龙尾过了红天路。受到较早前的意外事故影响，现在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至到红天路仍然是车多的。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去湾仔之路都是分别多车，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理工大学湾位，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就塞到接近马坑涌道，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北角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都好繁忙啊！九龙入口窝打路到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嘅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沙田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港岛而家湾仔嘅司徒拔道落山近住皇后大道东至兆辉台段就多车嘅。而皇后大道东东行线去跑马地方向近住黄泥涌道至到坚尼地道那段亦都是比较多车。九龙方面，太子道西西行线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去到富豪东方酒店段都是比较多车。新界呢，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新墟至黄珠路的交通都是繁忙的。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由沙田市中心去到美林村段都是交通繁忙。安全车速报告有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构建和谐美好生活，需要爱国爱港的人共同努力。完善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4月15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国家安全护我家园。想知多啲， 立即上 www.nsed.gov.hk。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周精选， 点至今日啦，听日、后日、大后日，其实我都想。 想想念念过去、现在、未来又一生，几多火花破灭重燃，像前老去的烟人。原来悲伤也是享受着缘分。消退之后，我话开心可以跟你享晚餐。 Manson 呢首歌一开始其实就是自己的抒发嚟嘅，源于当时准备造星比赛的时候，有日突然觉得好攰，亦唔知道自己做紧嘅嘢系咪啱方向，于是决定离开一下个世界，攞起吉他解压创作。作曲电自 Manson， 编曲 Manson、Teddy Fay， 监制 C M Groovy。 当这世界快要沉沦，在糜烂之间，天崩地裂，刹那来临，仍能优雅的挣扎。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 ，Manson 张俊桥，今天我不想做嘢。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不理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喂，边位？ 你好啊，我哋港台噶。 吓， 我真系恭喜你啊！ 吓， 恭喜你上榜啊！每个星期，骚动音乐都会打俾一啲音乐单位， 以整齐嘅制服、友善嘅笑容， 恭喜佢哋登上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 所以我哋呢个环节叫做 “我真系恭喜你啊！” 我话六点钟3:30之后星期一有我哋呢一个环节啦， 我真系恭喜你啊，我系奔神啊， 系啊，仲有我波神，咁我哋都系会啦，喺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上面一啲上榜单位度咧，就会拣选一啲打俾佢哋嘅，咁啊嗰个最新一期嘅结果啦，搞出结果咁好似，我哋放喺我哋松音乐 Facebook IG， 大家可以上去睇啦。呢个时候准备接听第一位我哋打去恭喜嘅朋友啦， 喂。 喂，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我一嚟就系好紧张， 冇 ready 嘅时间， 系啊，冇得 ready， 我哋而家 live 紧噶。 系咯，唔系啊，我就系以为咧，平时系打上嚟，跟住之后会有中间有个人同你讲话，哦，你等等下，差唔多就到你噶啦，咁样噶嘛，我系一心谂住咁样噶。 我哋嚟恭喜你噶嘛，好难揾一个人嚟话叫你打等噶。 我哋冇乜资源咧，再请多个人帮我哋处理呢啲，我哋自己做晒啊。 Hello， 两位好，喂，好耐冇见啦，斌仔。 好耐冇见 啦，系啊， 我啱啱先同波成讲开，我话、哦、上次见阿 Step 应该几年前啦， 又因为我哋今日打通嘅第一个电话有何雁诗嘅。 Yeah！ 系啊，你知我系打俾你。 如果我冇听到点算啊？ 会再打多次咯， 打到听为止咯。 如果你都系唔听，我哋就应该会录个留言喺你个留言信箱。 我咁我好 honor， 第一个就打俾我，多谢。 系啊，你知我系打俾你做咩啊？系咪唔 做咩？系咪我中咗奖啊？ 系啊， 都系， 都系噶， 都中噶。 因为你首新派台歌啊，《灰旧》咧喺我哋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咧新上榜啊，第17位啊、 哦， 所以打电话嚟将呢个 见到啊， 系啊，将呢个消息话俾你听啊！ 恭喜你， 多谢，我嚟紧呢个礼拜出 EP 啦，大家记得多多支持。 好快，我啱啱谂住讲话啊啊 Step， 即系我谂住扮下，哇，好似听闻你出新碟喎、啊， 唔使扮啦， 我已经自己听咗，系啦，系啊，因为我今次自己搞啊嘛，跟住咧，我啱啱就喺黄竹坑嗰个印刷厂飞到翻嚟屋企，啱啱上咗屋企，跟住之后去咗个厕所嚟就打嚟啦。 哦，而家监工嘅情况如何啊？睇完之后，今日 我有而家有 dummy 啦，即系有个板可以拎出嚟影下相咁样啦。咁我都觉得哇，第一次自己睇晒咁多嘢，都几搞笑嘅。 最难系边一 part？ 你觉得喺呢个监工嘅情况底下， 我谂啊，讲数咯，因为呢样嘢我真系以前好少做，我唔使做。即系落街市都唔会特别讲价啦，咁但系而家真系即系要就住话真系冇钱、啊，尤其是呢个时势出实体都其实都真系预咗唔系有钱翻嘅，只不过真系想即系对自己叫做有个交代啦，做咗四首歌都系自己搞。 哦，你有冇印象系嗰阵时有冇一个特别嘅 moment 或者点样啦，令到你觉得我做咗几首，即系特别而家自己独立去做嘅时候，都应该有一个实体咁样样。但其实 day one 你已经 plan 咗系咁噶。 其实我开头冇谂住做实体嘅，因为觉得蚀钱啊嘛。但系跟住我做下四首歌，我又觉得好想擁有一個實體碟去做嗰個紀念，同埋我身邊嘅即 fans 都有問我，喂，不如你出實體碟啦，好想即有一個咁樣嘅 event 啊，但係可以有個簽名會啊，咁見一下啲粉絲咯。咁我都覺得叫做對自己有個交代咁樣咯，又可以派一下卡片。 但有冇话即系去出呢个实体碟嘅时候，都问一下老公意见，诶、出唔出好呢，你同唔同意呢咁样噶？ 佢都系嗰啲咧生还型嗰啲嚟嘅，同你一样嘅文仔，即系佢一定唔会话唔好先咯。首先佢话，好，梗系好格噶，即系佢系嗰啲嚟噶嘛。咁所以我当然有问佢啦，咁佢都有即系同我分析一下，咁但系佢知道我系嗰啲咧，我一想做嘅时候咧，冇嘢可以阻挡到我。 咁呢个点名 K Sera Sera 呢一个 系啊， 系啦、啊，即系点解会拣咗呢一个名做呢个点名啊？有冇特别故仔或者原因啊？ 有嘅，其实因为呢首歌系我妈咪以前细个帮我冲凉咧，其实佢帮我冲凉冲到好大个噶，即系呢个题外话啦。 去到几岁啊？ 呢个我哋收线之后先讲。 我仲想问，去到几岁都系妈咪帮手添？ 我印象中即系好似小学都仲有。 哦，小学都 OK， 都正常 OK 嘅， 可以嘅。 anyways 啦，即系佢喺我以前帮我冲凉嘅时候，成日唱俾我听嘅。咁以前细个就唔知咩意思啦 ，Kisara Sara， 就算话唱到英文 Whatever will be 都唔明咩意思。但系大个咗就觉得，其实尤其是呢两年经历咗咁多唔同嘅起跌啦，同埋有好多日子都预计唔到咧，咁更加觉得呢个心态系好重要啊！即系我希望，就算我而家出咗四只歌，未必即刻有嘢回到本嘅、但系我希望系自己为自己储紧啲经验啦，同埋一啲歌啦，咁嚟紧发生咩事，我都希望即系顺其自然咁继续努力做好自己咯。 所以为咗贺你出新碟又好，呢个新歌上榜都好咧，我同阿斌咧两个都创作咗四句押韵嘅说话咧，送俾你。 冇错， 我哋最中意读呢啲嘢嘅，除咗有送卷轴之外咧，又有啲嘢送俾你嘅今日。 冇错，等我哋去 ready 下先，因为我哋写咗好多个版本，我哋呢一个版本我觉得系最满意嘅。 好啦，咁我哋即刻就讲俾何韵诗听啦。 你先，我先啦，你先啦 ，OK。 反正。 颜诗近日好唱口， 新歌上榜有灰旧， 新婚忙到唔洗头， 买佢新碟要爽手啊！ 哇，好好啊呢、這个 ，OK 嘛呢啲 宣传晒两样嘢， 系啊，齐晒啲嘢里边啊，咁样 好过出奇蛋啊我哋。 有啲似咧，以前嗰啲宣传仪嗰啲广告， 系啊，有啲押韵嗰啲啊嘛。 可唔可以录低嗰段我出碟嗰日日日？ 我转头会寄翻张单去你度啦。 好啊，但系要讲价噶 ，OK。 系啊，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住啦。今日亦都有而家你排紧台嘅呢一首《灰旧》嘅，咁啊， yeah. 希望呢一首歌会继续有好嘅成绩，同埋都预祝你新碟嘅成绩非常之好啦。 谢谢两位啊， 加油啊！ 好啊，今日唔该晒何韵诗 ，thank you。 好啦，拜拜。 拜拜。 你答应的不想再知，你忏悔的听过万次，和你讲口齿，应真心力透支，逐次自欺，失望无事，怀疑人生扭曲心智，麻木强忍有限时，为你累积伤害，迟早会出事。就算你道歉讲下次，而我不想知，心悔教我知，用情只准到此，用完即弃大家满意，继续你的坏事，原谅你难道轻易，流泪过每日如是，情人节他给你都失意，问谁愿意，别骚扰我难得清醒半次，任你自私谎话连篇，你本事，但我拒绝再讲。 听过何雁诗的派台作品《灰旧》，我哋旋即打俾下一位我哋要恭喜的朋友啦。 喂 喂，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系嗱，喺你讲任何嘢之前咧，我哋直接咧将我哋嘅礼物送俾你咧嚟踢你出嚟噶，因为每一次我哋都会准备四句押韵嘅说话送俾我哋恭喜嘅对象噶。是啊，咁所以我哋而家直接就送俾你啦。好，我哋争取时间嚟咯。电话旁边有黄言， 今期冠军天光前， 天黑听完先入眠。 早餐咖喱好鲜甜啊！我想问波城嘅呢一个，到底最尾呢句咩意思先？ 因为我见到黄言。 睇到我今日出咗啲咩 post， 系啊， 咁你真系好有诚意，身边做起呢个 test， 系啊，因为见到你有介绍嗰个咖喱点样样整啊嘛，咁样样 好食，我想讲 系啊，大家一定要上去黄言嘅 IG 度睇佢教嗰个过程，就知道个咖喱有几鲜甜啦，咁样样。 啊、 但真的再次恭喜黄言的天光前咧，是我哋中文歌龙虎榜冠军歌啊！呢一期恭喜晒， 多谢。 呢一首天光前，我见到一路都反应好好，同埋一路过去一几个星期都有啲 live show 啊，咁样嗰啲玩下嗰啲咁嘅样。 嗯，其实是好感谢大家喜欢呢首歌嘅，咁亦都好感恩嘅就係大家都 get 到呢首歌嘅 message 咯，即係其实你有一样嘢好想做，你就带住你嗰份愚勇去做啦，即使身边嘅人唔同意，咁所以我就觉得既然我係呢首歌即係作曲啊同埋唱嘅嗰个人，咁不如我就身体力行去做呢个 message 出嚟啦，咁所以喺个 promotion 过程当中，我哋就有做一啲天光 live， 即係7点 鐘朝早就開一個 live 啦，咁同埋去唔同嘅 cafe 就沖咖啡俾大家飲咁樣咯。 呢、這個真係好誇張啊！咁早 好眼瞓嘅，同埋咧我發現咁早開即係唱歌咧，把聲係完全未開咯。所以嗰陣時我勁驚，我係四點鐘開始化妝，即係基本上冇乜點瞓，瞓咗個零鐘啦，咁兩點起身啦，跟住就開始 keep 住係咁 warm up 自己個聲音咯。都勁驚唱走音咁樣啦。咁但係咧呢一、這個 preparation 就係我set 出咁多個 live 都未試過，即係由兩點鐘開始 warm up。warm 到我七点钟 live， 其实都五个钟头去慢慢俾我系咁 warm up， 系原来 work 噶咯，都几好。同埋见到大家系原来五点几钟就已经喺间 cafe 门口度排队，咁系非常之感动嘅。 你系咪一个早起身嘅人啊？本身？ 本身是，不過疫情的洗礼之後就慢慢將個時間，我變咗夜貓啦，而家即可能有時做嘢會做到三四點，咁第二日就會瞓到十點啊、十一點啊嗰啲時間咯。 哦，都係好彩都係一個正常人嚟嘅。O K 嘅，兩點鐘起身 就好崩潰，係啊，就好崩潰啦，真係。 咁阿 Kev 啱啱講話，因為呢一首歌嗰、那個 message 嗰樣嘢就好開心，大家都 get 到啦。我想知喺你自己身上面咧、嗯，會唔會即係呢首歌派咗之後到而家，可能好多樂迷嘅消化，或者你自己再消化，去到而家嘅你再睇翻呢份詞或者呢隻歌，會唔會個感覺都好似有另一個層次咁樣噶？ 其實有噶，即係尤其是出完歌之後呢段時間都發生咗好多事啦、嗯，即係有一啲約定冇辦法做到嘅，咁但係。嗰啲約定你，即係例如我要做好一個 show 嘅咁樣啦，咁因為答應承咗某啲人要做好一個 show， 咁但係最後做唔到，即係離開咗咁啦。咁但係我就會攬住呢一個約定，即使佢知有好知，我唔會知道佢知唔知啊，但我會做好咯。即係呢個亦都係我嘅一個願望，即係我覺得我盡力去做，就係、是、即係自己滿足到，亦都係完成咗一個承諾呢啲位咯，即係都有嘅。 系咁，跟住落嚟依一个天光前啦，咁啊，而家个成绩有 number one 啦，咁啊，跟住嚟紧今年会唔会都有一啲嘅音乐上面嘅一啲新嘅已经即系筹备紧又好，或者可能真系同一啲过往对你好重要嘅人一啲约定，而家都陆陆续续咁样样，即系慢慢实现紧啦，做紧啦咁样样啊。 会啊会啊，今年会出碟嘅，咁、就喺暑假嘅时候，咁所以大家听到长生有裂开始，即系其实刮骨开始，每一首歌都会收录喺一只碟度啦。咁嚟紧都会继续出歌，即系喺出碟之前都会出多一两首歌咁上下，系啦，好快啊！我谂下个月头都会有新歌出，嗰首又系我自己好喜欢嘅一首歌，又系好入肉嘅一个故事，所以希望到时可以快啲同大家分享。 好，我哋 我都好想分享你嘅咖喱饭，呢个好 开始肚饿啦，系咪呢个时间？ 啱啱望一望张相，哇，真系好好食咁 样。系，同埋我想讲咖喱加嗰个香蕉，你要烧过嘅香蕉系超夹噶。我本身谂紧会唔会好唔夹，不过唔系啊，佢真系好好食啊。 下次真系要试下，大家都要喺屋企试下。 啱啱呢只歌 live show 就咖啡，下一只就系整咖喱俾大家食啦。咁样。好啊，咁我哋再次恭喜王贤呢首《天光前》，我攞咗我哋呢一个中文歌龙虎榜冠军。咁我哋期待你下一 plug 啦，跟住到时又再上嚟同你倾偈啦。 好， 好啦，谢谢你， 拜拜。Bye bye 凌晨与你说着有备的字，温柔微微给你去掉手中的字，你说你累了，吻向你耳边，偏偏一切突然停了，没法开始。奢求凌晨替你斗士画上宝剑，坚持从流金。这晚在平淡微笑，却学懂真挚，学懂。

你就系我啲重物。大眼大鼻大正，唔使睇我全部冇。千奇百趣，烟收还肥，喺晒我呢度。你以为生得靓仔先会仕途好，但系几廿岁就红，我又觉得太过早。我唔系话比较天生定系后天好，我净系知道唔系自摸就叫食得好。妈咪话做人做事最紧要食脑，唔使下下靠个样赢人咁老土。 你话我唔算靓仔，靓但废又有乜为？我是靠食努力吞女仔， 请你好好放低。 你话隔离似靓仔，但我话望太耐有啲滞，有件腩肉沾住至好睇。 That's right。 戴俊阳嘅 Mark 有佢最新派台作品，我唔算靓仔。 帅不帅都系观点同埋角度，才华洋溢左拥右抱完全冇难度。大家睇住我开 show， 唔使钱都笑。 听到 Mark 泰呢个名， 放得大声叫。 讲到呢度明明我劲喺边，无论你有几努力，都只可以马车变。靓唔靓仔唔使咪再问我。全世界的女 個個就是我。 你話我不算靚仔，靚但廢又有乜為？我是靠食努力氹女仔， 多你好多女仔。 你話隔離似靚仔，但我話望太耐有啲滯，塊面有肉氹住至好睇。 食老系咁噶啦。 歌词都唱到啊，请你好好放低，请你好好放低厌闷嘅心情啊！星期一啊嘛，呢半小时有宾神陪你摇摆。咁啊，啱啱呢首新作品啊，一个引子嚟啫。其实 swing 嘅类型歌曲喺香港都有好多。 人格好，唯独小腿比较粗。晚钟的背后，走光的日后，全部角度掉进也讲究。太低的裤头，小布的肚兜，不顾一切猎到手。可会是我想太多？其实娱乐过也不必发火。没有空，仍要追得到。出位的报道，谁拍拖谁又失身得太早，是非加串谋，巧不必怕求，娱乐新闻怎会看得够，每天都有仇，不理好与丑，真相虚构亦接受，谁在意他专不专心工作，只想知他挥不挥霍，富太太的一不小心背后跌不跌落，新鲜出版的秋刊，太多激爆的炒作，要令 心，工作只想知他挥不挥霍，会太嗨的一不小心会后意不满的我，新鲜出版的周刊，太多激爆的炒作，要令到大众都开卷快乐。记者编辑摄影先生精密布局在四周，酒店角落齐备超广角的镜头，拍下各种酒与愁，难过愉快潮水病态，某个某家里逗留二十个食脑的高手，揭露各人角色错漏，致力要大众睇通睇透，他专不专心工作，他甘愿挥霍挥霍，他演不演出主角，每样也是众人娱乐，新鲜出版的周刊，太多激爆的炒作，要令各位天天开卷快乐，明谢你尖酸抵死的触觉，封面小姐的经过，抽丝剥茧的追索，制造的消费娱乐，花边新闻的讲座，绝对不会太正确，要是你肯花钱当作有点小牵切，勿以太高深尺度量度， 每次奔神呢都会偷偷地喺呢个奔神 Monday Blues 入面，除咗揀一啲广东乐坛嘅作品之外呢，都好喜欢揀一啲唔同语言嘅作品嘅。第二个星期有佢哋啦，佢哋係宇宙人。 左看右看，今天是犯罪的夜晚，气氛多好，情人们都想吃晚餐，我不吃饭，心中只想到罪犯，心烦统统抓去关，左转右转，十二计划在脑中转，女孩都说十二计划我喜欢，我是侦探，心中寂寞的名侦探，我的正义不被女孩喜欢，嘟比嘟巴嘟，嘟比嘟巴嘟嘟，我是个喜欢拆穿一切的侦探，拆穿你脸上的从不拆，你穿的洋装，我是笨蛋，不会浪漫。嘟比嘟巴嘟，嘟比嘟巴嘟嘟，我是个喜欢观察一切的侦探。 入得滞，跟住到摇摆音乐嘅节奏去摆动啊！唔记得踢歌。头先听过有谢安琪嘅《开卷快乐》，呢一首咧系宇宙人台湾乐队啊，佢哋嘅作品《名侦探》。 左转右转，十二计划在脑中转，女孩都说。计划我喜欢，我是侦探，心中寂寞的名侦探，我的正义不被女孩喜欢，嘟比嘟巴嘟，嘟比嘟巴嘟嘟，我是个喜欢拆穿一切的侦探，拆穿你脸上的从不拆，你穿的洋装，我是笨蛋，喜欢观察一切的侦探，看到你脸上沾了头发，没看到你剪了发，我是笨蛋，不会浪漫。嘟比嘟巴嘟，嘟比嘟巴嘟嘟，嘟比嘟巴嘟，嘟比嘟巴嘟，嘟比嘟巴嘟，嘟比嘟巴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也是凶手，就是侦探。 在这一班这么热血的男孩子出场之后，有这位的国民妹妹，韩国那边的国民妹妹，是 IU。 유쾌한가름 Modern Times。 但是讲到摇摆音乐呢，记得槟城第一次知道什么叫 swing， 就是因为他们真的叫 swing， 因为 清盘风屋都不可怕，性格最贵我已决定不减价。水晶灯饰即金彩布，普通手表新款水着自信，精心出品总可找到买家。就算要关门的时候，艰难的时候，坚持不平手，若那工一样肯讲究。 切， 辛苦支撑始终不发，仍然到你最美我也拒绝得家。 希望呢半小时分神揀嚟一啲摇摆音乐可以帮你摇走今日翻工嘅怨气。好啦，又到了关门的时候。啱啱听过有 Swing 嘅大大公司，最后俾多首你。下周同样时间再见，佢系陈奕迅 Eason。 又到结尾，有些金句未讲，许多美酒未喝光。盼下个礼拜同样钟数地方。想面记得再收看，我愿下次见你仍然看到出面里你也过得好，些少牵挂感受这样好，快要挂出爱慕。如若好你你我我，不少不多，不准走失一个，齐集了这个那个，把酒高歌，胜过各自拍拖。如若好你你我我，讲清讲错，分享一酒功课。如没有你因了我，七天当秋凉过。出边里你也过得好，这小牵挂感受这样好，快。